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有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非，说心与非，可是谁又真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